真爱任何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不是为难的自己，是为你想吧，该为他想吧，爱虽然接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消失天际。

现在身处何处，你总是有朋友的，对吧？念书的时候呢，朋友就是手拉手的闺蜜，一起分享的无非是隔壁班的那个哥哥好帅，成绩的好坏，还有爸妈的念叨，以及对未来的无数的畅想。然而最近这几年，我逐渐意识到友情这件事已经不再是年少时那般纯粹与简单，这其中还藏着无数的规则与奥妙。都说学生时代的友情最为珍贵，然而毕业之后，我就很少跟同学联系了。我的小学到大学同学，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我的微信里的，然而平时我们并没有什么交集。他们中的好些人已经在家乡结婚生子，安稳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日子，而我只身奋斗在这座城市，无暇顾及那些家庭琐事。偶尔聚会聊起那些童年的回忆还甚是美好，却发现聊到如今的事业和近况，大家都没有了共同话题。也并非是否定以前的美好，只是当我们各自纷飞，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也就无需再勉强旧相识了。过好当下，适当祝福并且珍重，我想这就已经足够了吧。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闹，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 友情，我想问问各位，你有没有对一个人很好很好过呢？而他却并没有那么在乎你。我想大概很多人也都经历过吧。你曾经为了他的婚礼跨越大洋飞到另一个国家去送上礼金，提前一夜做伴娘为他祝福，帮他策划婚前的 party， 但是某一天你重病需要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他却百般的推辞，心里注定是难过的。当然更尴尬的是三人的友情，好似是《甄嬛传》里的甄嬛、沈眉庄与安陵容吧，最怕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却别有用心，更怕有人玻璃心，总觉得另外两个人亏欠自己，所以才会有了那一句两人成伴三人成结伴的说辞。 情相悦也 飞花去。几番明月，几番折阳，几番春风雨，可你风不解，斜雨伴雪，最美这支曲。凤凰于飞，七夜随风摇曳。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我有过一些真心朋友，我们之间曾经的的确确是互相掏出真心来对待彼此的。心情不好，二话不说，跨越一个城市就可以去陪他。喜欢的礼物，一一的记在心上，然后送给他。在我背井离乡，心情低落的每一天每一刻，他都给我打气和加油。每逢回到家乡，他都会来接我，即便说经济并不是很好，也依然会送给我经济范围内的礼物。比如天冷的毯子，搬家时候的锅碗瓢盆，但是后来也因为经济上的纠纷，大家散落在天涯了。后来我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要随便跟朋友做生意，因为搞不好你不仅生意做不成，朋友也就没了。生意场上利益当前，总是因为感情拖拖拉拉，逃避真枪实战的合同和规则，利和弊有时候会被感性的控制大脑，到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Some days I barely hold on When life drags me down I wanna let go But when my spirit is weak You come to my aid And strengthen my soulBeyond compare And though when it rains it pours You know all I have is yours You smile when you hear my prayer You rescue meI'm not afraid to die. 一个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大摆流水宴席，在热热闹闹的这座城市中心的某酒吧的最顶层，他包下了最好景色的房间，甚至制成了精美的卡片发给他脑子当中想到的每一个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我。来来往往来了大概无数的朋友，去了就是喝酒和祝福，送上好看的礼物摆在一边，然后去跟他美美的拍照片，随后再一次的朋友圈祝亲爱的某某某生日快乐。然而这却并非是友情，他图的是个热闹，而我图了个放松和拍照。再后来我鲜少出席这些不太熟悉的朋友生日，来往的那些热闹并非属于我，而是属于城市的。拍过照喝过酒的未必是朋友，朋友是那个你喝醉之后陪你哭哭笑笑，把你搂在怀里跟你睡一张床，还不会嫌弃你打呼噜的那一个吧。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还好有这个。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多少的声音我为你停留，昨夜的酒又让我想起你扎着马尾的姑娘，厚重的棉衣包裹着忧伤，你却笑得那么平静悠扬，手链惆怅，我从未忘记你扎着马尾的姑娘。马尾姑娘，此刻有谁在你的身旁，请听你诉说着过往。马尾姑娘，是否有人懂你的忧伤，就像当初和我一样。马尾姑娘，此刻有谁在你的身旁，请听你诉说着过往。马尾姑娘，是否有人懂你的忧伤，就像当初和我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每次路过那条街道，才发现遗失的不是回忆，而是你。 如果你在大城市里，人和人之间本身就有着恰当的距离，出门一次加上交通要花上少则四五个小时，多则一天，约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解别人的机会越来越少。看似繁花似锦点个赞的那些点赞之交，其实在你脆弱伤心难过或者迷茫的那一刻，你却不知道要喊上谁。我曾经被《心灵捕手》里威尔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友谊打动过。威尔是名校的清洁工，而他的朋友们也是一帮不良少年。后来他被一位教授发现他在数学方面的过人之处，将他从牢中保释救出，帮他做心理辅导，让他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起初他很抵制，他的朋友们支持他。当他选择往上走的时候，他的哥们儿一起凑钱改装了一部红色的轿车送给他。电影结尾的时候，威尔的哥们儿去他的出租屋找他，却发现他已经搬家。影片结束，威尔的朋友说，我每天到你家接你，我们出去喝酒笑闹，那很棒，但我一天中最棒的时刻只有那十秒钟，从停车到你家门口，每次我敲门都希望你不在了，不说再见，什么都没有，你就走了。我懂得不多，但我很清楚。 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 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my love goes. 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在千禧年十大金曲颁奖典礼上，红磡体育馆四面都埋伏着为各自偶像呐喊的歌迷，他们举着牌子，写着刘德华、谢霆锋、王菲、郑秀文等人的名字。但是突然所有人都放下了牌子，忘记了自己偶像的名字，全体起立拿起荧光棒欢呼，原来是张国荣来了。所有的人都忘了身份，忘了场合，歌手们也开始鼓掌歌唱，忘了自己来做什么。他唱着，只是一转身便晃倒了两个为他摄像的工作人员。他散漫地和刘德华拥抱，又坏坏地让刘德华摔了一下。没有人生他的气，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在领他的情。他烟火戏水的风情，那么多女人迷恋着他，却没有想到他早就背叛。但当我看到唐鹤德的模样，又为他心痛和高兴。爱别人愉快，被人爱幸福，他永远想得到，难怪他从来都不曾输。他得到了什么？他红得那样光明磊落，他失去了什么呢？眼泪从容地改编成了曲子。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茫茫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何信任，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准遗忘。来日纵使千千阙歌，轻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都使不胜今晚我所想。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笑美丽，也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同我唱。怎都比不起这笑美丽，也绝不可使我更。因我今晚为你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也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千千

总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你有很多观点，但没有任何杂念。那时的我是个纯真的少年。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对你爱过每一个寒冷的夜，带你走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来生来生还能再遇见你，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 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家伙，说不上魁梧还是敦实的身材，那双眼睛总是炯炯有神的，望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如同两条闪亮的光束，只是这光束并不刺眼，只是明亮明亮而已。记得有一次他说拦了几个朋友让我过去陪着一起喝酒，我就准时到了，他邀请的几大朋友却一个都没有来。他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煮着菜，进货到电脑之间噼里啪啦地打几个字，然后坐在书堆里跟我聊几句天。天可怜见，那顿饭他起码准备了四个多小时，而且最终端上桌子的菜只能是用简陋和粗糙这两个字来形容。那天晚上我和他的朋友一起喝得七荤八素，他倒酒时的样子很可爱，仿佛倒的不是酒，而是什么先知玉液，倒的时候小心翼翼，好像很享受整个倒酒的过程。不会喝酒的人单看他倒酒，恐怕就已经对酒垂涎欲滴了。天哪，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又柔弱的人，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接近的一种男人，他的品性应该是最接近于绵羊的，他永远都宽容地看着这个世界，偶尔逆来顺受的眼神看着让人很心疼。我承认在他之后，我对那些飞扬跋扈的朋友就再也没有好感了。这个善良的男人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很出名了，在粉丝这个词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粉丝。据说有女孩像崇拜宗教一样的在崇拜着他。一次在酒吧里跟某个女孩与他不期而遇，在知道他的名字之后，那个女孩居然放声大哭起来。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笑话来讲，可是我每次在想到的时候，怎么一点觉得可笑的意思也没有呢？那天晚上大雨滂沱，我喝醉了，他送我，我一次次的嘲讽他，对他说我最烦那些出门不下雨却带伞的人了，没想到你也是这样。我站在午夜的街上，任凭大雨把我全身浇湿，他把伞收拢起来，在雨中无奈地看着我，等我折腾够了才从他手里接过那把伞，拦了一辆出租车跑回了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去的，第二天早晨看到扔在走廊中的伞，我才想起昨晚的事情，但我始终没打电话跟他说一声谢谢。那把伞 你一直没有还给他，一直都在我家的鞋柜里面。后来我们联系的就很少了，他给我发过一些短信，邀请我去参加某个村子举行的诗歌朗诵，或者要我去参加一些画展，我一次都没去过。开始的时候我还跟他回复过短信，说抱歉我去不了，后来我干脆连短信都省了，都不回了。我想在突然觉得想念一个朋友的时候去看他，带上酒和想说的话，酒也许喝不完，话有时可能也说不尽，但那个时候我或许能和他善良而且真诚的眼光相对视，能和他对视，我就敢和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视了。 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

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是小墨，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